集而家社交媒體當道，個個都係追求一兩秒嘅生逼。你請啲嘉賓上嚟做訪問，成兩個鐘喎，揾鬼睇咩？ 嗱，講咁短咧，冇上文冇下理，點見真章啊？尼敦道證交所， 究竟邊個係交，邊個唔係交咧？ 咁就上嚟交心交貨啦！ 咁咧就頭先大家見到呢個，我哋將會推出新嘅宣傳片啦。好多人就話：喂，又話有新嘅宣傳片嘅。咁因為而家剪緊啦，咁就最先剪好嘅，當然就係我哋城寨最低端嘅代表啦，就係阿何俊仁啦。因為佢最矮嘅，其實最低嗰個就係佢啦。咁樣， 咦？ 咁就 我會唔會最高端咧？咁 你一定係啦， 唔係最高端係林卓廷。 佢唔係成日出現啊嘛，嗱、哦、你一定係啦，我哋經常主持節目嘅一定係以你最高端啦，你話曬又係大數據專家，又係 IT 人，又係聲樂專家，仲勁過莫華倫，唱呢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義勇軍進行曲》係嘛？咁啊，大家 啲人好難，啲人好難聽啊！ 算啦，喂大佬，你嗰啲吹時啱嘅， 吹時啱啊！ 呢啲咁嘅普通話， 我就係、是、就係要啊超越吹時啱嗱，就證明我有機會做特首啦。 你做硬添啦，你喺壁屋做特首啦、啊，你系嘛？仲有两个人陪你嘅可能，到时 唔系啊，所以啦，嗱，都算兄弟啦，系嘛？ 啊， 都算系兄弟啦。 但 系问题 就佢唔一定筹埋同一个仓噶嘛，系咪啊？我最担心就系到时佢就将我单独囚禁，然后将你就摆喺嗰啲即系嗰啲大只嗰啲黑人啊，好、哦、多嗰啲而家监狱里边好多嗰啲 嘅咁就 好大只嗰啲人嘅系啊，咁就我担心你啫。咁就嗱，呢、這个低端人口呢单嘢，我觉得就共产党就官方就想降温嘅，所以环球时报咧就今日咧都出咗个报文章咧，就系话，唉，政府亦都听咗群众嘅意见，就会采取人道咩礼貌咩嘅手法咁样。我觉得就知道犯众怒啊，其实 而家系开始有少少降温。 呢个战略性退却，但系清除呢啲低端人口嘅政策咧，系唔会改变嘅， 唔会改变嘅。 即系呢个系符合习近平嘅美好生活。对中国人嚟讲，佢要争取嘅系咩咧？中产阶级嘅支持，佢唔理你呢啲农民，我觉得。 同埋当个温度一下降，佢又会继续嚟噶啦。 只不过暗地里进行， 即系等于我哋嘅国 教 一样嘛，一样啫嘛。 风头火势咧就系战略性退却， 啊、 即系避其锋啊，避开你锋芒最露嗰一下。咁然后咧，跟住咧就当个传媒嘅关注一过咗咧、 嗯， 就暗地里咧又再起啦。 跟住咪喺个关键词嗰度咧，即系敏感关键词又加一个低端人口咯。即系话咧呢个 金马奖嗰个得奖个导演 阿马里啊， 系啊，上去讲话自己系低端人口，直播都断咗啦，已经。 佢嗰套片纪录片叫仇咧，大家都如果有机会去睇一睇、嗯，因为我未睇，不过咧我都好有兴趣睇，因为咧佢系讲咧。一啲嘅叫喺東北嗰個嘅叫精神健康院啊，精神病院啊，裡面啊，去用一個哇四個鐘頭啊，都幾難幾難，不過都我都一定會去睇嘅，就係話講，亦都係講翻風，即係所謂嘅風與正常、不正常與正常之間，究竟你點樣定奪咧？咁呢個咧，我覺得呢個阿馬里咧就好有吉事啦，因為喺呢個金馬獎嗰度就攞到最佳 紀錄片啊 紀錄片獎，咁佢就話咧。睇嚟咧，我都可能係低端人口啦。 因為嗰啲佢拍嘅對象，其實喺共產黨嘅標準 就係低端人口啦。 其實嗱，即係納税就好得意嘅，佢就分得好清楚嘅。其實低端人口包括咩咧？除咗呢個猶太人之外咧、啊，跟住迫害完猶太人之後咧，就迫害精神病人啦、 啊。 然後跟住，因為佢唔符合佢嗰個所謂亞利安優等民族嗰個嘅 definition 啊嘛。 啊， 即係嗰啲弱能人士啊。 啊， 咁然後跟住到咩咧？到同性戀者啦。 啊， 即係不同性傾向嘅人啦。咁然後跟住到宗教人士啦、 啊， 所以咧你要記住呢啲所謂低端人口嘅 definition 啊，如果按照法西斯嘅邏輯咧，佢係會一路一路咁演變落去噶。 而家已經去到宗教人士啦， 係啦，今日就係、是、今日就係農民工、地下教會維權嘅家屬，然後跟住咩咧？喂，嚟香港參加同志遊行嗰啲，如果按照呢個納税嘅邏輯咧，好快都會成為低端人口噶。 嗯， 咁所以有人問我啊，范國威係咪同志？其實佢出席同志遊行就唔一定係同志嚟嘅。 我哋唔知， 唔係佢應該又應該唔係嚟嘅。佢因為一早同我講過，嗰日佢遊行完之後，我哋走去拍。 你有冇參加過遊行啊？ 同志冇啊！我因為嗰日要拍宣傳片嘛，要、啊、咁所以咧就范國威就應該就係支持同志遊行嘅同志權益。 大佬，梗係啦！你參加啲遊行唔代表你係同志噶嘛？ 等於你爭取動物權益，唔代表你係貓狗嚟噶嘛？ 等于你支持女性主义，你唔系女人嚟。 但系好多建制派争取同志权益，唔系争取呢个动物权益嗰啲，系猫狗都不如。记住，唔好侮辱咗啲动物，系猫狗都不如。咁所以我就话咧，呢个低端人口呢件事咧，佢系会持续地进行。我觉得亦都系一种嘅习近平时代一个主体思想。我觉得系似北韩。亦都系同当年嘅波尔布特嘅赤柬系相近。点解咧？嗱，当时波尔布特咧喺攻入金边之后咧，佢就觉得佢嘅政权最纯洁嘅人口咧，就反而系嗰啲嘅革命群众。知识分子就系低端，因为佢哋有独立思想，会批评呢个赤柬嘅暴行。 中共都应该咁睇。 所以咧就整咗一个叫做新开发区。嗱，最近咧我喺 Netflix 见到咧，就系有套电影叫做《First They Kill My Father》，就系Brad Pitt 嘅老婆Angelina Jolie 投资拍的，应该是就是讲柬埔寨在赤柬的时候呢，怎样将那些知识分子家庭呢下放去那些新经济区，就去到一片农地乜都没有的，结果饿死了很多人。喂，这些这样的迁徙啊，逼某一些人离开啊，然后保持住那个落土啊，这些东西呢在人类历史里面是不断出现过的，其实。所以今天你见到习近平做这件事一点都不奇怪。因为他的心态是什么呢？就是我已经掌握了绝对的权力。根本他眼目中无人，就是这种人了。就是说你皇帝落到来，皇帝出巡，你其他人见到他马队经过都要另外一面跪低的嘛，要。就是这种人咯。所以他现在来香港宣讲都是一样的。他根本上就不将你香港人放在眼内的。他知道那些东西是柒东西的。但是我党八股，不过其实等于秦始秦二世的指鹿为马而已。即系话我就算系讲呢啲咁嘅党八股都好啦，你满朝文武百官一样坐晒喺政府总部里边，听一条咁嘅文献室主任喺度讲呢啲咁嘅嘢，呢张相先系最重要啊嘛。佢讲嘅里边嘅内容系一啲都唔重要嘅，其实嗰啲废话大家都 佢系要 会记得 百几个香港官员、 各级官员、行政会议、商界头面人物， 系啦， 整个仲要整个最低水平，佢都唔使咩政治局常委、人大法工委，整个文献室主任落嚟。如果俾我下次咩咧，我覺得都唔夠，最好整個就係喺呢個習近平辦公室負責茶水嘅大媽落嚟。 係佢最清楚習近平嗰、那個， 佢最清楚習近平主體思想，係啦， 呢、這個咁嘅思想、啊， 仲要講到明，佢就係呢個叫做 pantry manager， 係咁樣落到嚟就係負責咩咧？就係訓示香港嘅百官。喂，即係話我喺京官裏邊，皇帝派出嚟嘅巡案。即係你睇呢個九品芝麻官都知啦，隨時一條蛋散嚟嘅啫嘛，但係著住條黃馬褂，然後揸住把呢個尚方寶劍，咁就可以走落嚟廿文廿武噶啦嘛。 係，有個尚方寶劍就得噶啦。你話你代表阿習主席就得噶啦嘛。 我覺得呢個唔夠癲啊！我覺得俾條橋你真係嘅。 啊！ 頂揾個茶水部嘅大媽先落嚟咧，跳幾場大媽舞，要所有政總裏邊嘅人坐喺度睇。是吗？咁先至好喎。 咁就完全真係即係叫做新 鲜。係啦，音乐就由旺角嗰啲大妈歌舞团嚟提供。係咪跳就由北京派落嚟。跳完大妈舞先至宣读呢个習近平十九大一中全会讲话。 讲咯。绝。凡事要做到绝。 叫做亮剑啊。 亮剑。敢于亮剑。 敢于亮剑。即係如果用我哋嘅讲法叫做野外露出。係啦，敢于露出。或者敢于露体。就算你瞓觉好，妈我唔紧要啦。最近咧，我就话香港，你唔好以为咧置身事外，已经完全感染到呢种做事做到绝，去到最尽嘅作风。就系、是、立法会行政管理委员会咧，就决定咧就向呢个被 DQ 嘅议员咧，就追讨佢哋咧，总共夹埋1100多万嘅， 每人三百几， 每人三百几，咁就破硬产啦。咁嗱，但系咧，成件事咧，我觉得荒诞嘅地方系咩咧？佢哋当日。你话佢系冇呢个议员嘅身份，而家追翻嗰啲钱，但系当日佢哋有份表决嘅法案咧， 就仍然生效， 就仍然生效。咁佢哋就变咗做义工咯。咁你谂下呢个逻辑喺边度咧？嗱，当然佢有个所谓法理基础系咩咧？就系、是、所谓 unjust 一个普通法里边嘅，即系你攞咗你唔应该得嘅嘢。即系话，譬如我存错钱入你户口，其实嗰笔钱咧，我根本就唔系俾你嘅，我俾阿 Lens 嘅。咁你唔出声，你代咗佢，咁我就可以去告你嘅。是吗？ 但是这个肯定不是一个合适的比喻。 这个完全不是那样东 西。不是那样东西。 是啦，所以我就说就算你说什么帮纳税人追到一分一毫，这个先戆居，如果我一定不给的，坦白说你就告我咯。 那这个呢， 这个先是沙纳税人钱，我告诉你。 这个我觉得一人再讲补充你一点，你讲得好好的。嗱，最而家咧，我都唔系想讲粗口，但我真系觉得最扑街嗰个而家苏花建制派。 扑街唔系粗口嚟嘅。 OK， 即係商台都出得過，我知道嗰陣時嗱。最撲街嗰個咧，喺建制派當中咧，當然建制派議員當中咧，就已經好多人講啦。但我覺得最撲街嗰個咧，就叫做謝偉俊。 我諗淨係撲街都唔夠形容 啊， 因為撲街其實而家泛指所有建制派 啊。 但如果你話係撲街之中嘅撲街咧，應該就係叫做撲街冚家產。 撲街冚家產咧，就係呢個咁嘅謝偉俊。因為點解咧？佢講咧，哇！你即係不過喺另一方面咧，我又覺得佢而家目前喺建制派當中咧。就是最屬於係最幫到阿爺嘅一個奴才， 所以咪最撲街咯。 係啦，佢係最幫到阿爺嘅奴才嚟。佢點講咧？佢嘅意思就是，哦，而家其實都唔係追佢啊。而家嘅意思係同佢商討啫，即係同嗰四個人商討啫。咁何況呢個係公帑嚟噶嘛？即係我哋咧作為呢個嘅所謂嘅啊議員嘅時候，我哋要即係維護呢啲公帑啊嘛咁樣。哇，講到幾咁～即係叫做公正啊！哇、啊，而家都唔係追佢，而家係咩咧？而家係同佢商量，睇下點樣處理呢件事。哇！我話呢個謝偉俊真係犀利，因為點解咧？我覺得佢嘅講法咧有係 touch 到部分啲盲目香港人嘅。 係啊，咪就係 touch 到啊！話公堂啊嘛， 係啊， 咁啊，梗係要追噶啦咁樣，即係咁樣樣啊嘛。但係你頭先講法就我就講得好啱就係、是、你而家咁追咧，就先至係浪費公堂。 因为我一定不给他，坦白讲你根本上这个法律本身究竟有没有问题呢？我觉得有问题、 啊、 所谓你有法律基础，我很想不是由谢伟俊出来讲、啊、是由立法会的法律顾问出来讲，究竟他这样追讨的法律基础在哪里、 嗯、 是你讲你有头有面嘛，你法律顾问不要找政客，政客就完全是收窝打做事、啊、你立法会法律顾问出来解话，向所有立法会议员解话咯。 我话俾你听啦，即系我 个 merit 喺边度啊 ？By common sense 都好啦，你点可能会通得过法律啦？嗰四个人，佢系基本上系已经系通过咗个主席、嗯，主席已经通过咗佢哋嘅宣誓。 正路就应该梁君彦唔俾佢入去开会。 系啊， 咁样嘅话佢就唔会参加呢个投票。亦都唔執行唔到議員嘅職務。 嗱，佢通過咗之後，然後跟住你 DQ 佢嘅時候咧，係喺佢做咗成九個月 之後， 立法會議員之後。喂，呢一樣嘢，你如果咁樣你都要追嘅時候，香港僱主就好咯，立咗咁嘅先例 咯，係啊， 立咗咁嘅先例。喂，以後僱主炒一個人嘅時候就話：喂，唔得啊，你被 DQ， 你俾翻曬啲人工我啊， 追討翻佢， 追討翻你啲人工 嗰陣時啲人工 啊。喂 ，exactly 系咁嘅啫。而家因为点解我雇主就话我而家唔满意你的工作表现，你完全帮唔到公司。 唔系，我当你 你签嘅，但系你签嘅单我照。 就算当个雇员本身因为触犯咗某一啲嘅即系公司嘅规矩，被炒鱿鱼， 你都系被判嗰日， 你都系由炒鱿鱼嗰日 嗰日啊嘛。你可唔可以收翻佢之前嘅人工啊？ 你唔可以叫佢就系话喂，因为你今日做错事，所以你之前嗰上工之后嗰啲人工要俾翻晒我。一聽落去知道唔 make sense， 知道唔 make sense 啦。喂，呢啲咧其實唔好以為咧有啲咩叫法律專家，法律都要講 sense 嘅，都要有 common sense 嘅。佢哋呢四個最大嘅不同之處，同游蕙禎同埋呢個梁仲恆，係佢已經通過咗主席嗰個 咧，主席已經係俾佢 俾咗佢噶啦。 其實佢嗰段時間係成為議員， 成為議員，然後跟住立咗去入咗去開會，開咗九個月 之後 DQ 咗佢哋之後，先至冇咗個議員資格。呢樣嘢已經係最大嘅不公義嚟嘅， 已經不公義㗎啦，因為你佢四個人所做嘅嘢係以前係可以叫做合法，然後你 或者上一屆係冇問題的， 冇問題㗎， 你係長毛 已經係啦， 係啊， 啊， 喂，以前鬱敏咪咁宣誓， 係咯，咁你而家又話，哦，我嘅追索力可以追服依屆，點解你唔追索埋上一屆咧？咁 我就係話呢啲叫做 你九七之後嗰幾屆，你都應該追索翻啦，追翻阿鬱敏嗰啲嘅人工啊，咁 我覺得呢啲叫做契弟，第一。坦白讲，亦都唔系为咩纳税人，而系咩咧？一个字，去到尽 啊， 去到绝。呢、這个就做俾阿爷。 你而家未睇到嗰个嘅？ 既然阿爷 DQ 佢哋，我就赶尽杀绝。我话俾你听，然后睇下你个民意。嗱，我话谢伟俊点解系契弟之中嘅契弟咧？佢就弹弓手，睇下你个民情点样。如果发觉民情唔喺佢哋嗰边嘅，佢咪话俾你听咯 ，swap 啦，咪 咯，咪即刻弹弓手咯，系嘛？咁发觉原来啊，屌大家唔出声嘅。咁咪再去到盡啲咯。 啊， 咁所以我就話呢啲就係叫做咩咧？即係紅面白面，我覺得即係嗱，坦白講咧，喺建制派裏邊撈得掂係有原因嘅，就係、是、永遠咧，佢咧亦都唔係咧，就係、是、叫做勇字當頭，即、就、係、是、一往無前去到盡。佢啲咧就係、是、叫做 彈弓手就已經即係一隻手啊收埋嘅，其實呢隻手攞掹把劍出嚟喺度揈下揈下。咁到時到後咧，發覺咦細聲唔對咧，佢就攞個橄欖枝出嚟嘅啦嘛。呢、這個就同阿林鄭係一模一樣嘅，其實。係、你記唔記得林鄭仲係之前仲喺度講就話：哎呀，開局不利啊，點解啊？因為我都控制唔到好多嘢。跟住今日記者問佢，佢就話：呢、這個立法會行政管理事務委員會嘅事， 唔關我事啊， 又唔關 我 事、啊。我 唔理啊。 你問我 DQ 案唔關你事 ？DQ 案唔關你事，你敢再講多一次？ 你我唔理你 關，你就講多一次，我話有報應嘅、真係。 我唔理你，你關唔關你事？總言之，就一定入你數，我認為一定要入你數。你叫話曬，你都叫做我哋嘅香港特首，你點可以話喂一個公司執笠個 CEO 話唔關佢事？ 我再想問下你，而家大白象工程咁樣超支係關邊個事啊？關唔關你事？係 啦， 你係發展局長嚟嘅，關唔關你事啊？嗰啲工程係咪全部左袋右袋，全部你話香港人唔使交税，唔使軍費？結果咪去曬啲冤大頭嗰度傍水咯，我寧願俾軍費清清楚楚好過啦。大佬，機場十大核心工程埋單，係唔係超支啊？係用少咗啊？立法會撥咗1600多億，結果用咗1550多億，係用少咗啊！你知唔知啊？你當時你記唔記得陳佐洱、陳婉嫻、程介南，包括埋自由黨嗰班友點樣鬧英國佬啊？就話要用盡香港人的儲備一分一毫，仲要係億英資，仲要搬翻祖家啊嘛！你而家睇啦，你話大陸佬做中國殖民地衰格，定係做英國殖民地衰格啊？喂，香港人識揀嘅，永遠都係 lesser evil 係香港人嘅核心價值嚟嘅，我覺得係。你話邊個 evil 啊？經常啲左佬都會問㗎，英國佬年代有特權，你又唔出聲；英國佬唔俾民主，你又唔出聲。我成日都話答你就傷感情啊，因為乞衣都有。最乞衣同冇咁乞衣，契弟都有分，最契弟同冇咁契弟，仆街都有分，最仆街同冇咁仆街噶嘛。英國佬相比起做中國殖民地，你話邊個仆街啊？大家香港人自己心裏邊諗下，你唔使聽我講，你自己諗下。我頭先講香港嘅低端人口，全部嚟自中國大陸嘅偷渡客，係嘛？如果唔係本地嘅香港人，如果係19世紀嚟嘅，已經全部已經係中產階級啦。系嘛？嗰扎咁样嘅低端人口，一路一路喺香港由徙置区一路住到而家下一代出嚟变成中产阶级，呢、這个就系文明嘅管治下边由低端人口所造成嘅经济发展奇迹。中共嘅经济发展奇迹系由官方控制住个资本，然后大量去投资，然后自己袋翻落自己袋，益翻自己官二代、富二代。而你嗰啲付出血汗嗰啲低端人口，唔要你嗰阵时就抨你走，三日之内将你所有家当掟晒出街。香港人親眼睇到嘅，其實係建制派也好，藍絲也好，你哋個個人都有自己良心，你自己親眼睇到呢啲咁嘅嘢，唔係話咩抹黑啊、唱衰中共啊，出嚟去反對嗰啲人都係大陸有頭有面嘅學者同埋知識分子嚟嘅。 其實都唔使我哋點唱衰噶啦， 唔使啊，自己出嚟衰。我話俾你聽， 無論係中共好或者香港嘅建制派好所做嘅嘢咧，我覺得已經係去到一個地步，唔使人唱衰咧。即係呢啲嘅基本嘅常識與邏輯可以判斷。你就講呢個四個議員被 DQ， 你除咗追討佢個追翻佢嘅薪津，都話抽身都睇唔過眼啦，都講個基本嘅邏輯啦。喂！咁搞錯啊！即係咁樣，即係叫做食霸王餐啦、咁樣。喂，除咗講呢個霸王餐之外，我仲想講翻你嗰個咁嘅釋法，而家就用釋法嚟去 DQ 呢四個議員，而嗰個因為係佢有個叫做追索力。喂，你冇講清楚，法庭你都冇講清楚，點解淨係追索今屆先？喂 ，suppose 係咩嘅喎？我理解就話你話呢個法例係因為97之後就已經應該係生效嘅喎。嘅意思系咩？97之后你所有呢个法律，如果系执行得唔啱嘅时候，你应该追索翻啦。如果你讲追索力，如果你唔讲追索力嘅时候，就应该呢四个议员系冇事嘅。喺下一届嗰个嘅宣誓嘅时候，先至呢个嘅释法系生效。照计系应该咁啊，应该系咁啦。因为点解咧？如果你一追索就好大镬嘅，因为你追索你就应该追索翻97所有嘅宣誓。喂，仲有、啊。梁振英你咪追索佢，佢个宣誓都有问题噶，漏咗啲嘢噶。 系啊，漏咗啲嘢噶，咪所以我咪话咯，发咩字啊？坦白讲， 你完全冇逻辑， 你一班咁 冇原则 马骝。坦白讲，英国人将你呢班咁样嘅港英官员打扮到去似翻个人，然后推出嚟台前，幕后嗰个指挥就系彭定康，推出嚟台前就话俾香港人听，呢班系精英嚟嘅。 大家信佢哋。好啦，信啦。九七之後，當嗰個指揮換咗之後，換咗一個重口味嘅，中意 SM 迪立嘅，中意下下都亮劍嘅，中意露出嘅。咁咧，你呢班咁嘅馬騮咪變翻馬騮咯？ 嗯。 律政司似個人咩？係嘛？ 嗯。 連律政司辭唔辭職都話唔到事啊，所以點解遲遲唔公布啊？你知唔知？ 嗯。 因為新嘅人選未獲批啊嘛。 嗯。 共产党未批啊嘛，咁你袁国强咪半天吊咯？我邓阿袁国强惨啊！呢、這个道教里边好似叫中阴身啊，而家袁国强系就系用唐英年嘅呢个知名嘅呢个广东话俗语就叫做吊吊揈啦。大家想知道吊吊揈点解就问阿彭志明啦。 啊， 系啦，咁话晒袁国强都似系单身嘅，咁所以如果大家问范国威系同志系咪咧，倒不如问阿袁国强就可能仲合理啲。 嗯， 咁咧就究竟呢个调调揈点样调去边咧？就据说就写字楼亦租咗啦， 嗯， 就翻翻去呢、這个Templeton 嘅 chamber， 嗯， 咁咧就 应该即系总言之就已经揾到啦，即系批咗啦，即系嗰个嘅接 合伙人嗰度系啦， 唔系啊，我嘅意思嗰、那个律政司啊，究竟边个会接替佢咧？应该就批咗啦，坊间就有一种讲法 系。 就是現任這個律師大律師公會會長、 哦哦、這個林定國嘛，所以就是我就說沒有最契弟只有更契弟、 啊、 現在就是香港的政局來的了，哪個會接袁國強呢？一定是比袁國強更契弟的、 嗯、 不會是比袁國強好的人來的、 嗯、 因為這個政局就不斷淪落的嘛、 嗯、 而在這個時間裡面喂講到明過李飛，香港01、啊、明報都說喂23條立法出年開波 的啦， 而家願意入去做23條立法嘅，即係話你要加入去呢個字頭啊，係重口味嘅啦，已經係直情係要迪立啊，乜都做齊嘅啦，你都願意入去嘅喎。 投名狀23條就係 嘛，咁所以就一定係更古惑、更契弟同埋更賤格嘅人嚟嘅。 啊， 咁你問我三任裏邊，石永泰、譚允之、林定國，以林定國咧就更最符合呢個新時代習近平思想用人嘅標準啦。 嗯。 就是絕同盡、 嗯、 你看到他一地兩檢裏面大律師公會就花了大量的時間去反駁郭榮亨、 嗯、 用了幾頁紙去罵郭榮亨，但是呢對一地兩檢的立場呢就模糊不清，那你就可想而知這個林定國會是比這個袁國強呢是更衰格的人，這個已經寫在牆上了，已經是那你說石永泰這些呢就仲要翻少少面，咁、 嗯、 所以你话会唔会去即系淌呢个浑水咧？我咧就未必，我觉得 佢、嗯、就以法律交嘅形象咯，即系我都系讲法律啫，即系咁样样咯，就未去到林定国咯。我林定国咧就其实几清晰噶啦，即系你睇到佢喺呢个一地两检里面咧系如何帮呢个中共保驾护航。啊，同埋咧就点样带队咧？就多次带队上去呢个北京咧，去了解国情。我 人 都话一了解国情就大镬噶啦，你个组织成日走去了解国情就好大镬。 最主要就是大家睇过马英国了解国情，你就知道、啊。通常我都唔知点解了解国情就总有条女坐喺大髀嗰度，唔知嗰条女系咪先系国情嚟嘅，或者嗰条女个名字叫国情，系咪啊？马英国嗰次咪咯、啊，法律交流团了解国情啊嘛。 啊 嗰次咪又係有女喺度咯，所以我就話了解得國情啊！大家真係唔好貪果盤啊！呢、 嗯 這個係呢、這個啊彭浩翔喺電影教嘅、 嗯， 就係、是、呢個叫做低俗啊，唔係啊，飛虎出精靈之乜嘢啊？大丈夫， 大丈夫係點啊？ 曾志偉成日都講嘅，成日都警惕陳小春啊嗰班帶佢哋出去滾咧，千祈唔好去到現場咧貪食果盤留喺度。大律師公會真係貪果盤，我話俾你聽就是什么呢？我成日都说共产党其实一点都不复杂，不外乎社团都几招， 嗯， 好色比色，好钱比钱，两样都不好呢，喜欢虚荣， 嗯， 喜欢虚荣啱啦，石永泰就请你上去讲学、 嗯、 下面就坐强势公王振文、 嗯、 李飞几件声称的护法在这里、 嗯、 听你讲课、啊、大佬、嗯、哇大佬即是我想嗨到啊， 嗯， 即是好过去即是吃果盘啊，真的是吗？咁你咪中伏咯， 冇咁摸大髀， 跟住捉住同你讲，永泰啊，我告诉你啊，实际上国家是有很多很多的难处 啊， 习近平主席是正在下一盆很大的棋 啊，你讲咩啊？ 有冇翻译啊？ 使唔使翻译啊？ 即是说永泰、啊、你要明白国家都有很多的难处。习近平主席呢也都有很多阻碍的势力、 嗯、 其实他落即是捉紧一盘很大的棋、 嗯、其实我听得明白的。 你们香港人呢就要理解。咁你慢慢慢慢你就会入咗佢嗰套思维。 就是国情啦。 呢、這个唔系利益、啊、我觉得唔一定系利益。 你 呢、這个就系国情啦。 係啦。 咁你就会慢慢将嗰啲呢 你而家去 连。counter 嘅argument呢将佢撥开呀。 佢连低端人口都可以了解㗎啦而家。即系呢啲国情嚟嘅。 我梗系啦塞车塞到讲。 係啦即系。 你諗下啦理由、這個。 治安隐患。 唔系啦你由金鱼湖同去呢、這个。中南海見領導人、 嗯、 塞兩個鐘頭車，點得咧？係嘛？你夜晚出街又有嗰啲嘅流動人口，周圍去打劫啊等等呢啲咁嘅嘢，係嘛？跟住露宿喺街頭啊，環境又唔好。 係， 仲有咩咧？你知道北京冇埋據官方嘅講法啊，係同嗰啲流動人口炒菜有關噶嘛？真嘅，你唔好笑啊！我講嘅係真話嚟噶，係佢哋 你作出嚟添， 官方嘅講法嚟噶。是几样嘢，第一烧煤取暖，第二烧草取暖。咁你知啦，嗰啲嘅佢哋住嗰地方冇暖气㗎嘛。咁一系就煤球啦，一系就烧干草啦。咁除咗造成火灾之外，就 系 污染空气嘛。 所以咪就系炒菜咯。中国咁复杂嘅国家，一定要用即系唔可以用西方嗰套管治嘅。 系、哎，我哋有自己嘅路，同埋咧炒菜都会造成雾霾。 冇错。 咁你可想而知嗰个隐患几犀利。 系啊。所以我都要帮阿习近平讲翻啲嘢，即系其实呢盘棋真系好难捉嘅。 咁啊，梗系啦，得你一个人捉，对卡又系你，揸黑子嗰个又系你，揸白子嗰个又系你，系、嘛？一系就坐你对家同你捉嗰个咧，其实就系你决定佢点行嘅。 嗯， 就系咁咯。所以我就话呢、這个迟早，我觉得到新律政司上场廿三条立法，香港人话而家好抑郁，好抑郁，未有耐。 嗯， 我觉得。呢、这個只不過係開始嚟嘅，好多人話：喂，聽完你嘅節目好心噏，想死咁。但係你見到我兩個咁開心，點解呢？我覺得呢個負能量係一個常態嚟嘅。 嗯， 你只要咁諗就得噶啦。即係話咧，做定心理準備，呢、这個係對自己、對香港嘅一個叫 expectation management， 嗯， 一個期望管理嚟。你預計定佢一定衰噶啦。 嗯， 所以咧，你見到有少少好事，你就會特別開心。 嗯， 譬如見到啊，吳海欣終於選咗咁多次之後勝出啦。咁、你就會開心啦，係、嘛？見到呢、這個何志平要同黑人混埋一齊喺呢個聯邦監獄嗰度，好似唔准保釋添，好似咁嘅話咧，就開心幾日添，即係直情係要乾杯添啊！到而家都未准保釋，係嘛？咁大家都希望就下一個可能阿董過境嗰陣時拉埋佢。咁我唔知嗰啲阿伯喺聯邦監獄會受到咩對待啦，真係好多人話唔執翻簡咪得咯，咁我哋我哋冇咁 bad taste 啊，我哋係啦，我哋唔講呢啲咁嘅嘢嘅，其實係啦。因为中石化、中石油都有很多花市， 又话唔讲 大棒福利嚟嘅呢啲，都会提供俾你哋嘅。其实，喂，我哋啲听众都好 mean 噶，佢成日留言咧。我记得咧，阿何志平出事咧，有个听众留言就话：，系、啊 Black Friday 啊嘛，叫佢哋去 Amazon 买定 Baby Oil 啦。咁样 听得你多咯，受你影响咯，系。 大家有冇留意咧？点解何志平俾人拉咗，大家咁开心啦？ 系， 我觉得呢、這个。呢、這个咁样嘅值得研究噶，真系 值得。 唔系 呢个系一个我觉得论文题目嚟嘅。 系点解咧？因为背后好复杂噶，好多情绪。第一，香港嘅廉政公署反贪力度受到怀疑，成为东厂去迫害嗰啲政治上嘅敌人，然后自己人咧就只眼开只眼闭。689 UGL 事件收取5000万，证据确凿唔落获，然后跟住你见到成个司法执法都出现咗呢个政治检控嘅情况。所以我认为唯有寄托美帝。 你问我，我永远都唔会放弃呢个何君尧，你一定要提佢嘅，次次都。仲有呢个何君尧，呢、這个杀人论又冇事，仲有一个周浩鼎吓、串通呢、這个， 仲有柯创成， 仲有柯创成， 究竟佢个学历系乜？ 仲有郭佩凡， 完全都冇事 啊！ 好啦，结果而家唯有就寄托于地球上面最恶嘅，除咗习帝之外，就系呢、這个、 美国啦， 美帝啦， 啊美帝， 唯有美帝执法。咁你话大家几开心咧？如果你想香港。回复和谐社会开局好啊，好似阿奶妈所讲，你睇到何志平啊喺美国受苦已经咁开心啦。如果你听日公布 ICAC 公布拉咗689，话我谂民望去到90%都似啊，我谂 飙升啊， 系嘛？直情我谂香港我哋起码 有翻啲希望， 直情号召呢个城寨嘅支持者啊，等于当日打倒四人帮一样啊，上街庆祝游行添啊，可能系。所以我就话呢个系一个即系、就是、一种期望管理嘅方式嚟嘅。 即係每日嘅生活都要過嘅，其實。所以好多時大家聽完節目之後咧，其實我哋就唔係咁低俗嘅，我哋本身嘅人，其實我哋好高檔。 你睇我反應。 係啦，我哋中意睇法國電影啦，中意飲呢個星巴克嘅呢個咖啡啦。 星巴克咖啡係高檔嘅嘢。 財爺好似話係啊嘛，阿胡蘇好似話係啊。咁我哋嗱，呢支法國酒嚟啦。 啊， 係啦，咁就我哋中意 食西班牙火腿啦， 中意睇高達嘅電影啦，就唔係李永達啦，當然，亦都唔係日本嘅高達卡通片，係法國新浪潮嘅導演高達嘅電影，譬如嗰啲嘅。死啦，讲唔出。 总之影住一个镜头就影人瞓觉，就成套戏就影住一个人瞓觉。 系啦，咁样咁，所以咧，其实我哋低俗都系为咗迁就大家啫。今日时间差唔多啦，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拜拜。 城寨对我嚟讲系一个社群，志同道合嘅人走埋一齐，里面有好多嘅活动，包括媒体内容、讲座、课程、深度旅游，丰富每一个成员嘅人民精神，成为更好嘅公民。我希望呢个社群会越做越大。城寨对我嚟。